咁呢个法师啊觉得奇怪啦，点解干旱嘅地方地下都会生出莲花嚟？所以佢揾个锄头啊，就挖开出莲花嘅地方。咁啊，挖下挖啦，越挖就越深啊，就挖到咧，佢撞嗰只鹩哥嗰一个木盒，个木盒咧未曾坏得晒，未曾腐烂得晒。咁佢因此成个盒咧就拎上嚟睇下，点解咧？佢因为啊，嗰只莲花就喺呢个木盒里边咧爆出嚟，然后深到上地面，所以既然挖开啦，就成个木盒咧。咁啊，拎出嚟打开过睇下，原来嗰一只鹩哥咧未曾腐坏，仍然咧系成只鹩哥咧系瞓响度。咁啊，嗰朵莲花咧就系响嗰个鹩哥啊嗰个嘴嗰个地方咧，咁啊生出嚟。嗱，咁啊由呢啲咁嘅故事证明咧，呢、这个人啊，如果唔好妄语，固然咧。佢个口啊，常常有呢个清新嘅幽檀嘅花香，咁啊，亦都证明啊，念佛者即使咧系畜生，佢个口都会喷出一朵咧系清香嘅幽檀钵莲花。就由于佢个口业咧系来得清净，所以我哋做人唔好咧讲大话，系就讲个系字，唔系就讲个唔系字。唔需要为着自己撑自己呢个门面咧，咁嚟到讲大话啦，去欺骗。咁啊，当然有好多事干，唔想咧令到呢件事干咧，所谓因小而变成大啦。咁啊，可以咧方便妄语，令呢件事干咧平息。但系如果一有目的啊而打妄语咧，都系对于一个学佛嘅人啊，修道者一种个好大嘅障碍。所以我哋每一个真学佛嘅人，千万唔好咧打妄语。如果离开呢个妄语，就系得到八种天人之所赞法之中啊，第一种就个口常常咧系清净，有呢个幽檀钵罗花嘅香气。第二，为诸世间之所信服。咁如果一个人常常讲大话，言不由心嘅，所讲嗰啲话完全咧唔算数啊！市面上曾经同佢接触过嘅人啊，你话下次佢仲会唔会相信呢个人呢？当然咧就唔会相信呢个人啦。嗱，咁啊有例如一件好简单嘅事，我哋有个约会，咁啊我哋约定咧系五点嘅，咁我哋应该就五点钟就要到齐噶啦。但系有啲唔守信用嘅咧，咁佢就五点半啊六点钟咧先至嚟到，咁变成大家咧为一个人而令到咧整个会议咧系延期系拖延，咁啊呢种人咧佢就冇咗一个信用啊，咁冇咗呢个信用啦，咁啊下次啊有咩事佢所讲出嚟嘅说话咧，多部分啊都冇咁啦吓。肯切，人哋就对佢啦，唔会啊，系嚟到相信噶啦。嗱，咁啊，反之，如果呢个人佢系老老实实嘅，咁呢个人咧，佢所讲嘅句句都系真实嘅。虽然佢未必有好大个学问，但系为人忠厚啊，佢所讲嘅说话一向都系真实，是就说个是，非就说个非，从无啊。有半点个虚妄啊，咁呢个人呢就俾人哋嘅印象呢系忠实啦，所以佢所讲嘅话呢人人对佢都信受嘅，都可以接受，都信得过嘅。个为诸世间就之所信服，我哋千万呢就唔好打呢个妄语。第三呢就发言成正，系人天敬爱啊。嗱，咩叫做发言成证咧？佢所发出嚟嘅说话可以做一个证据嘅。嗱，例如有两个人咧系争执，有两个人咧斗气。咁啊，如果我哋想调停双方嘅咧，你揾一个浮夸嘅人， 找一個不老實的人去做啊，去勸呢，肯定啊雙方都不會聽他話的，因為他自己本身就已經一個沒有信用的人，所以鬥氣的雙方呢就不會聽他呢去勸解的。那么如果其中有一個人呢，他是來得呢是忠實，從來呢一就一，二就二，是就是，非就非，出而都是老老實實，沒有半點的虛狂的成分，那么由他出去勸解啊，他所講一句就是真實，人哋呢就會相信他啊，他可以為兩個人爭執呢做一個證明人，所謂誰是誰非，他一句話就可以決定一件事啊，咁你就發言呢就成一個證實。咁呢一類人呢人天都敬愛啊，唔單為人之中對呢種忠厚嘅人有一種呢敬愛心，就是天上嗰啲天人呢對佢嘅忠厚亦都會生一種敬愛之心啊，咁佢哋人天就敬愛。第四呢常修愛語，就安慰眾生。常修愛語，愛語即是愛聽的說話，這個屬於行菩薩道者所應當要具足的。例如眾生他喜歡念法，你就講這個念法怎樣的好處，念法怎樣可以往生淨土，念佛呢可以怎樣得到親近阿彌陀佛，咁啊，如是说法咧，咁啊对机就说法咯，咁啊对方就得到接受啦。嗱，咁如果呢个人喜欢拜忏去忏悔嘅，咁你咧就说拜忏有啲咩一个好处，可以忏悔宿生乃至今生嘅业障，可以增加呢个福慧，咁呢叫做爱语啦。嗱，咁如果呢个人喜欢咧系放生嘅，咁你就赞叹呢个放生啦功德有啲乜嘢个好处，如果呢唔杀生嘅人佢得到呢个长命之报啊，亦都得到呢唔会俾人杀害之报，得到呢个身体健康之报，咁呢个喜欢放生嘅人呢，你为佢而是说呢都系属于爱语啊，系对方爱听啊，而你呢就讲佢爱听嘅说话，嚟到安慰佢，鼓励佢个道心，嚟到鼓励呢佢个精进。嗱咁啊，但系绝对就唔可以话对方爱赌钱啊，我就话赌钱点样个好处啊？咁呢样嘢就唔可以噶啦，呢样嘢应该就相反，就要说过，如果赌钱，如果嫖啊、赌啊、饮啊、吹啦，都系对身体咧有害，对名誉咧有害，我哋应该咧。就要啊破斥佢嗰种唔好嘅习惯，就千万就唔可以爱语啦。所以爱语咧就多部分着重于啊我哋一个修道者，咁啊对方咧佢喜欢，咁啊修咩嘢法？当然咧佢就要揾一个证实啦。我自己所修嘅对唔对啦？我自己所行嘅啱唔啱咧？咁你行菩萨道嘅人咧就系讲亲。佢呢個愛聽個説話啦，你放生咧係一件好事，你拜忏咧亦係一件功德啊，你念佛咧亦都係一個大善根之事，準可以往生淨土。咁啊，安定佢呢個信心，鼓勵佢呢個道心。咁呢種咧係屬於叫常以愛語啊，嚟到安慰嗰啲眾生，令嗰啲眾生咧聽咗你個説話之後啊，咁啊增加佢呢個道念。增加佢呢个信心啊，使佢咧唔会咧有所退转，系一件大功德事。嗱，佢话五就得圣意乐，就是、三业清净啊。嗱，咩叫得圣意乐咧？我哋每一个人啊，咁啊得到一种好处，佢个心咧就梗系欢喜快乐嘅。嗱，例如嗰啲六七岁或者十岁八岁嘅小朋友。你話佢有咩嘢貪求呢，做生意又輪唔到佢份，談情說愛亦都唔關佢事，佢所希望嘅呢就係、是、啲長輩或者阿叔阿伯嗰啲父母對佢多多嘅愛護。咁如果阿叔阿伯父母對佢多多愛護啦， 佢就梗係歡喜啦。如果你俾我包糖佢食下添，俾架車仔佢玩下添，或者帶佢外面食下餐添，佢就更加歡喜，就更加咧係快樂。所以小孩咧就係、是、以啊人哋對佢愛護，如果買嘢俾佢食，如果咧啊帶佢出街玩，佢就能夠歡喜啦。嗱、啊、咁如果做生意嘅人，所謂一帆風順啊，咁啊時時都如意，好順境啊，生意又好做啊，咁啊賺到大把錢啊，咁當然佢嘅心咧，咁啊亦都係好快樂嘅喎、哦。嗱、啊、咁如果呢個人咧，佢係愛名嘅，咁啊佢在在處處，佢都出啲錢做功德事，咁啊人人對佢咧都係讚歎啊，好似話佢係一個大慈善家，係一個大菩薩啦。所謂有求必應，咁啊個個人對佢讚譽嗰陣時咧，佢得到一個好嘅名稱啦，咁啊佢亦都係歡喜啦。嗱咁啊，如果有個人，佢个身体都健康啊，咁啊成日都冇病冇痛啊，简直都唔使见医生嘅，咁啊佢就好侥幸啊，觉得自己咧呢、这个身体好健康，咁佢就好欢喜啦。嗱，咁啊，凡系每一个人佢得到啊一种开心嘅事咧，佢都会快乐。不过呢啲快乐咧，纯粹系呢个身外呢、这个外表，就唔系呢个内心嘅快乐啊。嗱咁如果我哋一個人係平時咧唔講大話、唔妄語，咁你嘅自心裏面咧有一種咧所謂清淨嘅殊勝快樂，咁就名為咧叫做啊得呢個聖意樂，係一種殊勝嘅功德，係一種心理上咧好清易嘅快樂。嗱咁啊進一步咧得到三業清淨啦。嗱、那個身清淨故，當然個口亦都係清淨啦，唔說妄語啦，佢個心咧亦都係清淨，咁所以得呢個聖意樂，令到身口以三業咧都清淨。嗱六就係言無誤失啊，係心常歡喜，就第六種咧，佢所言都唔會有錯誤，都唔會咧係有遺失嘅。咁佢所講出嚟嘅説話，佢自己固然好歡喜啊，唔會說錯啊，亦都令對方聽到咧，個心亦都係好歡喜嘅。咁啊，佢就言無就誤失，心常歡喜。在一般人講咧，就話恰到好處。佢所講出嚟嘅説話，既不阿谀奉承，亦都唔會睇小咧對方。咁啊，所講出嚟嘅説話咧，係啱啱恰到好處。唔会错误，令到彼此双方个心咧都生一个欢喜心嘅，咁啊佢哋言无误失啊，系心常欢喜。七咧就发言尊重啊，系人天奉行。咁啊呢个发言尊重啊，唔系咁简单一件事啊，即系讲出一句话嚟，人人对你都尊敬嘅，人人对你都可以接受嘅。所謂人以及天人呢都要對你呢是尊敬呢去奉行，當然這個人呢就不打妄語啦。但例如你說念佛的好處怎樣怎樣好，對方呢聽到呢一定呢是相信、啊、而且兼夠奉行添。所以我們發言呢要尊重，不要有半點的浮誇或者虛妄，令到人失去呢个信心啊！我哋要发言咧，尊重所谓一言九鼎。我哋逢系答应过人哋一件事，我哋一定咧要做到，就唔好咧个口咧系讲一句，个心咧又另外一套啊！咁就变咗咧，你呃咗人哋一次，下次人哋就对你唔尊重，就会睇低你，当你所讲嘅说话咧系耳边风，当然唔会奉行啦。咁我哋如果尊重自己嘅話呢，我哋一就係一，二就係二，有陣時答應人一件事情，到最後知道自己吃虧啦，自己蝕底啦，寧願吃虧蝕底都要滿眾生嘅心願啊，唔好失信於眾生，咁就叫做發言尊重啊， 是日天奉行，八就智慧殊勝無能制服。那這個人如果是有信用，他所講出來的說話都是很尊重，人人對他都是尊敬的，那這個人發而就是有智慧，他有一種智慧的殊勝功能，任何人呢都不可以將他制服。他除非不開口，他開口一言九鼎，人人都要對他尊重，人人都要對他尊敬。他說無能制服，沒有一個人可以能夠制止得他的言論，那他就無能制服。就是四為八，就是屬於一共就是有八種所謂離開妄語所得到這個好處。咁啊，在呢个增其律第五里边讲啊，佢有一个大婆罗门，认为佢就卢师啊。咁啊，佢就教五个弟子学习呢个经典，学习咧呢个理论。咁啊，同时咧，佢哋养一个奴隶啊，即系有一个下属，咁然后服侍咧佢哋呢几个人。咁啊！但呢個奴隸咧，日日都跟住呢個婆羅門，以及照顧佢所教呢五個弟子咧，佢亦都學到好多知識。咁所以後來呢個奴隸咧，佢就離開呢個婆羅門，就往他國去旅行。咁啊，佢去他國嘅時候，佢自己就講啊，佢話我咧就係某一個大婆羅門的種姓，其實他就不是大婆羅門的種姓，他就是這個大婆羅門家裏面呢一個呢是服侍人的奴隸，但是人家不知道，當他是真的，而且他講得呢某一個大婆羅門的家族那些歷史講得呢是很詳細，人家就相信他亦都是某大婆羅門的家族之一員呢。咁啊，當時呢個國家咧有個長者啊，咁啊就覺得呢個人咧好聰明，所謂能言善辯啊，而且又係所謂大婆羅門個種姓嘅後代，咁啊就唔知道佢係虛假嘅，咁就當時咧不拆啊，就用一個女咧就嫁咗俾佢啦，咁啊佢哋入無於呢個女家咯。咁啊，本來咧呢個女家咧亦都好有錢嘅，咁啊能夠招郎入社啊，對佢亦都咧衣食啊樣樣都豐足享受無缺啦。咁但係呢個婆羅門個奴隸咧，佢自己唔心足啊，咁啊對住美好嘅嬌妻、良好嘅生活，好似都唔係幾滿足咁樣，動不動咧就發脾氣啊！动不动就拍台拍凳闹脾气，咁啊搞到佢呢个外父同埋佢自己呢个妻子啊，都唔知点样咧招呼啊，先至可以合佢呢个心意。咁啊有人咧咁啱得咁巧啊，就系呢个奴隶所出身嗰个家族嗰个地方咧，咁啊有一个人做生意啊，就啱啱去到佢家就是呢个国家。咁啊！呢個國家就係佢自己現在啊，係流浪到嗰處個地方啦。咁啊，當時佢個外父啊，同埋佢嗰個太太咧，覺得佢自己呢個女婿呢個丈夫啊，個國家既然有個人來，咁啊應該要請教一下喎。對於呢一個國家嘅人係點樣招呼先令佢滿意嘅咧？咁啊，因此佢就請啊。所謂奴隸呢個國家來嗰一個人咧，到佢屋企就話出咧佢自己個女婿，或者説出佢自己個丈夫嗰種咁嘅壞脾氣，嗰種咁嘅壞習慣，咁啊點樣先至可以啊能夠令佢改變下咧？但係當時呢個被請呢個人咧，佢哋知得佢所謂女婿，佢所謂丈夫咧。根本就不是一个大婆罗门家族的后代，只是这个大婆罗门家族呢家里面呢一个奴隶， 只不過你哋唔知啊，就將佢當為咧係真正個婆羅門家族之一員，咁啊招佢為女婿，有個女得嫁俾佢。當然呢件事佢自己個口咧未曾説出啦，但係佢個心就有數啦。你想對付佢好容易，咁佢話嗱，我咧就教你啊，説四句話。佢話如果當佢一發脾氣嘅時候，你念出呢四句話咧，佢就自然就唔會發脾氣噶啦。咁佢呢個外父同埋佢呢個太太啊，咁啊聽見都好歡喜喎，你快啲念啊！等我睇佢點樣咧，佢有發脾氣嘅時候，我一念啊呢一個咒語咧，好似咧好靈感咁嘅，咁啊令佢唔好再發脾氣咁就好啦。咁啊當時呢個人咧就講啦，佢話粗食就時常食啊，細食都服何親，佢無親就忘他國。欺狂就天下人，咁呢个人讲完之后咧，佢话得噶啦，你唔使了解，佢话你只要啊能够照住呢几句话，你只要对住呢几句话系咁样读熟佢，你唔好了解佢里边嘅内容，你读熟佢啦，佢一发脾气咧，你就念出嚟俾佢听下啦。佢話包你都係靈嘅，肯定咧佢唔會再發脾氣噶啦。咁啊後來咧，呢個無賴啊，所以話呢個婆羅門嘅奴隸咧，佢唔知呢件事嘅喎。咁啊日有啲唔服侍得到嘅地方，佢又發脾氣啦。咁啊佢個老婆呢次咧，佢精咗啦，佢唔聲啦。睇住個丈夫一發脾氣咧，佢就念咒啦。佢話粗食是常食啊。个细食都服何亲，个无亲都枉他国啊！欺旁天下人啊！咁呢个无赖啊，呢、这个婆罗门个奴隶咧，佢一听到弊家伙，自己个底牌啊，个内处俾人哋咧系睇穿咗啦，俾人哋咧揭发咗啦，咁啊点算呢？佢话应该唔好再发脾气啦，希望能够住落去。希望咧唔好俾人赶走啊！咁佢从今以后咧，佢就唔再发脾气啦。从今以后咧，唔再猛猛整整啦。咁啊，一有唔对嘅地方，佢个老婆就说出呢四句话：粗食是常食啊，细食都服何亲，个无亲都枉他国啊，欺旁就天下人。果然咧系收效。咁啊，当然佢个外父同埋佢个老婆。就是感謝啊！呢、这個婆羅門呢、这個奴隸嗰個國家來嗰個人咧，教佢呢四句嘅咒語啦。嗱，咁啊，亦都咧係説明唔好講大話。如果講大話，你根本就唔係呢個婆羅門教嘅貴族。你話係婆羅門教嘅貴族，人哋相信啦。咁啊，見你係出身啲貴族嘛，咁啊，招你為女婿，俾個女嫁俾你啦。你已經都不啱啦，講一個妄語，講一大話。你後來又發脾氣，樣樣都好似唔心足、唔滿意咁樣，所以結果咧，咪自己亦都遭受啲咁嘅報應咯。結果俾自己嗰個國家嘅人嚟到睇穿咗你個底細，咁啊教人哋念呢四句話，咁你一發脾氣念呢四句話啦，你當然冇得頂啦，你點可以反抗啊？咪就只有乖乖地听话咯，咁啊，所以我哋做人唔好得打妄语，唔好得有呢个欺狂。如果有呢个妄语不诚实啊，到边处咧，人都唔会信任自己噶，斩得俾人哋睇小自己。所以我哋做人咧就系要老实，唔好妄语，就可以得到以上啊呢、这个八种咧个好处。咁啊！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事，即得如来真实语啊！个若果我哋修呢、这个离开妄语嘅善行，我哋以此呢个善行功德啊，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系回向咧成佛道。嗱，咁啊，佛唔好教我哋妄语，系一个好嘅佛法。咁我哋为佛弟子啊，如果依照佛嘅教导去行，唔好妄语啦，咁就佢就发门无量誓愿学啦， 我哋依佛所教嘅法门去学习。嗱，我哋依佛法门嘅学习唔好妄语，咁啊就自己得到啊。起码自己唔好去妄语，咁啊度到自己啦。嗱，咁啊亦都以此呢个唔好妄语呢一法去辗转啊化度他人。你在任何场所、任何处所、任何地方。你都是这样教人哋啦，唔好妄语，令多人无量人啊都实行啦，唔好妄语，守呢个不妄语戒啊，咁就度众生啦，咁啊即系四宏誓愿庄嘅众生无边誓愿度啦。嗱，我哋想度众生，就一定要断烦恼啊，好似一个善于游水嘅人，你先至可以落水救人啦。如果你自己不善于游水，你又怎可以落水去救人呢？救不到人，还连自己都浸死了。所以我们想落水救人，一定要自己善于游泳。我们度众生亦复如是，我们想度人一定就要自度，如果自己都未度又怎可以度人呢？说我们自度就是断自己的烦恼，咁啊，属于烦恼无尽，誓愿断啊！我哋依此呢个不妄语一法去修行，可以断自己呢个心中嘅烦恼。咁啊，属于烦恼无尽，誓愿断咯。嗱，咁啊，法门又学啦，烦恼又断啦，咁啊，众生又度啦。嗱，度众生属于利他，断烦恼学法门属于自利啊，自利利他都做到啦。咁啊，佛道你想唔成都唔得啦。佢话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成佛道啊。咁啊，后成佛事，咁你日后到你有机会成佛嘅时候啦，就积德如来真实语啊，就得到佛嘅真实嘅语言。因为佛是真实语，如所如说。金刚经亦都有讲啊，佢话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行语者，不异语者，凡佛所说都是真实。佛说一切法都是苦的，而且个一切法都是苦啊！我哋唔可以得到快乐。佛呢说呢个烦恼是为呢个苦因，亦都实实在在啊！烦恼就是为痛苦之因，所受嘅痛苦就是为果报啦。嗱，佛又说你欲想离开痛苦，一定要证呢个出世嘅不生不灭嘅寂灭谛理，证到寂灭谛理，能了世间嘅生死痛苦啊！咁啊，亦都系真实啦。咁你想证到呢个不生不灭出世嘅真理啦，咁啊就一定咧系要啊修呢个种种嘅道谛之法门，然后先至可以断烦恼。了生死而证呢个出世嘅寂灭谛，咁啊亦都系真实啦，冇半点嘅虚假。有佛说，如果你想往生净土，你一定要念南无阿弥陀佛，有呢个信心、信仰净土法门，然后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亦都要发愿往生净土啊！你能如是咧，日后就果然真系能够在临命终时蒙佛接引嚟到往生净土。佛如是讲，亦都系真实语，冇半点对我哋咧系欺旁。嗱，咁又如某一个人，佢系多病，咁啊亦都系生出一个短命相啊。咁啊，佛就教佢你要戒杀，你要放生。如果你戒杀放生啦，唔好咁啊。有呢个嗔恨心嚟伤害众生，唔但唔好食众生嘅肉，亦都要放众生啊！尽呢个能力嚟到戒杀放生，咁你就可以改变你呢个短命成为长命啊！亦都改变你呢个病痛成为咧冇病痛啦。嗱，咁呢啲说话亦都系真实啊！嗱，咁啊，佛说念佛一声就福增无量啊！礼佛一拜就灭罪河沙，咁啊亦都系真实啦。嗱，咁如果边一个人想增福，咁啊最好嘅增福方法就系念佛啦。 啊、一句佛号具祝福得智慧两种庄严、啊、我们念佛就可以增方亦可以增慧、啊、所以说念佛一声福增无量、啊啊、礼佛一拜就罪灭河沙，哪一个人想有罪业？冇一个人想，人人都想清净自在无碍。我哋想真正冇罪业，真正系清净自在无碍嘅话咧，咁亦都系最好念法，同埋最好咧就系礼拜佛像啊。咁啊，所以话念佛一声系福增无量啊，礼佛一拜都罪灭河沙，咁啊亦都系真实嘅。嗱，咁啊，如果某一个人佢业障深重，咁啊时时咧都系时时不如意啊，或者咧系多病，或者咧系多是非，或者咧系做生意做得唔好，或者人事又不和，咁啊佛话你最好啊，亦都系咧念佛，最好咧就修呢个忍辱。咁啊，如果我哋唔真系修忍辱，再加上念佛啊，咁就保证咧就系事事如意，或者你拜忏啊，拜水忏、拜大悲忏、拜梁王忏、拜千佛忏啊，咁啊拜忏嘅人诚心去礼拜啊，就可以忏悔宿生乃至今生乃至今生所做嘅未来种种嘅罪业咧，悉皆消除，令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所以我哋生前如果唔打妄语啊，咁啊日后咧得到八种嘅殊胜功德之外，以此呢个不打妄语嘅功德，会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日后成佛之时，就得到如来嘅真实语如所如说，从无半点嘅欺狂，系同佛一样啊！所以佛语就来得咧系尊重啦。个福似龙王，若离系两舌，积得五种不可坏法。个何等就为五一得不坏身，无能害故；二得不坏教数，无能破故；三得不坏信，信本业故；四得不坏法行，所修坚固故。五得不坏善知识，不狂惑故，是为五。佢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得正眷属，诸魔外道系不能阻坏。咁所念呢一段经文，就系属于咧离开呢个两舌。在呢个口语呢方面咧，我就离妄语，离两舌。离恶口，离耳语。现在我哋口语之中，既然咧明白离妄语，即系唔好打妄语嗰种个好处，明白打妄语嗰种个过处之后咧，我哋进一步就系讲，如果咧你唔讲两舌，你就得到啊呢、这个五种嘅功德，嗰、那个福似龙王，福于上文。所谓修行者不可以有妄语之外，但是这个口过还有其他，还有这个两舌，所以龙王你要知道啊，不但不好妄语啊，亦都要呢不好有两舌。嗱，两舌呢就不是说两条理，那就叫做两舌。人呢只是呢是得一条理的啫，那就未曾听过，好像未见过啦，又连听都未听过，一个头呢有两条理的，每一个人都是得一条理。那现在说两舌呢，就是取他这个意思，就是专门破坏人家的和合，专门是离间人家的是非，令到彼此双方不和，专门做完这种选择的事。那这种名为就叫做两舌，就是在东边的讲西家的说话坏到极，咁啊，响西边嘅就讲东家嘅说话坏到极啊！咁啊，响东讲西，响西就讲东，响阿甲面前讲阿月啊，响阿月面前系讲阿甲。咁啊，呢种咧就名为叫做两舌啊！嗱，咁啊，如果两舌嘅人，就当然亦都系一种罪过；唔两舌嘅人，当然亦都系一种功德。 所以我哋要离两先啦，唔好咧有呢个两先。在呢个佛经上里边讲，佢从前啊，在呢个北印度嘅边境，所谓大雪山嘅南边啊，咁有两个咧小小嘅国家，其实咧佢哋系出咧同一组，只不过后来咧，咁啊佢两兄弟啦，咁啊同一个祖父，所以祖父就将呢两个地方咧。是分给他们自己各人管理一个国家，那么成为好像有两个小国，其实呢是同出一脉。那么他两兄弟之中，既然是兄弟之邦了，一向都挺好，但是有隔离第三个国家呢，看见他们兄弟之邦来得呢是强健稳固，那么欲想呢就分化将他们拆散，然后才可以乘机将他们吞噬或者打破，因此用一种所谓离间之计的战术，他派人就到到这个身为兄长的国家就游说了，他说你要小心啊，他说邻国你的弟弟啊，日夜都加勤练兵啊，他说我们探得呢，他成日呢要勤于练兵的目的呢，好想对你不利啊，想说吞蚀了你的土地归他所有啊。那么他这个做阿哥这个国家呢，这个阿哥啊，那么讲得多也有少少信了。那么后来这个人呢又到他弟弟这个国家游说了，也是这样，他说喂你要明白啊，你阿哥呢亦都是日日在度练兵喎，嗰阵时佢练兵嘅目的咧系为乜事咧？佢就觉得你啊分咗佢一半一样，佢想咧练好嗰啲兵马啦，日后咧系攻打你个地方，咁啊赶咗你出去，将你个地方霸埋，佢咪成为一个大国啦。咁于是呢个人啊，咁啊去个两兄弟面前，两个小国家咧。咁一味游说，一味都系离间佢两兄弟个感情，唯恐天下不乱，你欲想个两兄弟打架，咁啊自己乱，乱到不能再乱啦。咁第三者咪就可以走去收拾啦。咁啊，但系当时嘅两兄弟咧，虽然系咁听咗呢个人嗰啲说话，但系两兄弟总是有啲智慧啊。大家回心一谂，冇乜理由啊。例如阿哥他就想啊，他说弟弟对我好好的，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呢？那么犹豫不决，那么最后能够令他们决定的呢，那就只有去见佛啊。那么话分两头，他的弟弟这方面呢又是这样想，他说阿哥对我一向好好的，没什么理由啊，真是讨厌我，想霸占埋我呢一份啊嘛，佢一向对我都好友善噶，好鼓励我噶，冇理由啊，咁啊想食埋我呢一份赶我走啊，咁佢亦系怀疑呢件事嘅真实性啊，但系能够使佢破怀疑而坚固佢呢个信心嘅咧，咁啊也只有佢问佛啦，所以佢两兄弟咧不同而有啊呢个念头，亦都不约而同啊，而生起一种咧去请问佛嘅念头，所以两兄弟咧真系不约而同，大家就向佛嘅地方咧出发。咁啊，大家咧去到佛嘅地方都碰到对方，阿哥碰到细佬，细佬碰到阿哥啊，咁啊觉得咁奇怪噶，咁啊因此两兄弟咧先至明白咧个中个内容，原来就俾人哋分化。好彩自己两兄弟呢总是有啲聪明，怀疑未决啊，阿哥就怀疑点解细佬会对自己咁样，细佬就怀疑阿哥点解会对我咁样，两个人因为怀疑同时嚟见法，所以得到呢前嫌顿息。咁因此就问佛呢点解会有咁嘅情形发生呢，咁当时佛呢就同佢呢讲古仔啦，佢话往昔啊好远好远呢以前，咁啊雪山呢有一对 老虎仔，都是由一个老虎乸呢生出来的，即是说老虎乸生了一只老虎仔啦。咁啊，当然呢个老虎乸就对呢两只老虎仔呢就好爱护啊，所谓彼此呢都系母子情深啊，兄弟亦都一向好好，咁啊三仔乸相安呢就冇事。咁啊呢两只老虎仔呢，一只叫做牛啊，一只就叫做彪，即系个虎牛同埋虎彪。咁啊佢呢个妈妈对佢呢两个老虎仔真系爱护得备至，都系无所谓噶吓，分心噶啦。嗱，咁啊等到两个老虎仔大过咗之后啦，咁啊老虎都够威势噶啦，够大噶啦，又威又恶噶啦。咁啊佢呢个老虎乸呢亦都系平时啊响呢个山上咧好有威势嘅。咁啊因此当佢啊两个老虎仔大咗之后，咁佢就分派两个老虎仔呢，一个就响前山，一个就响后山，咁啊各镇一方呢，咁啊全个山呢佢哋真係恶晒呢，係大晒亦都霸晒㗎啦。咁啊当时有只狐狸呀，咁啊狐狸呢就最奸诈嘅，亦都呢係最阴险嘅。咁佢觉得啲三只老虎啊咁啊霸晒全山呢，咁啊觉得唔係几係味道啊，咁仲不如俾你哋食晒我哋㗎。所以佢就諗到一个分化嘅计仔，就想分化呢这个老虎的两兄弟啊，你自己都打生打死了，我哋咪唔需要受你嚟到管咯，唔怕俾你食啦。咁所以呢个狐狸呢，佢就去到呢个虎牛嘅地方啊，即系牛嗰树啦，佢就同佢讲啦，佢话牛虎啊，佢话你要小心啊，佢话听朝如果呢个太阳啊圆日啊红色嘅，开始东起的时候，即是开始太阳出的时候啊，他说你听到你的弟弟阿彪啊，如果连叫三声的话，你们因住啊，他就会直扑过来啦，他想杀了你，想食了你啦，他自己想做全山的大王啊，你要当心啊。那么没几耐呢，他就转个头呢，他就去对这个阿彪牛讲啊，他说阿彪啊，他说你要因住啊，他说明日个太阳初初升起的时候，他说如果你这个牛哥哥啊会叫三声的呢，他叫完之后他就会直扑过来，他就会杀了你食了你的啦。那他两兄弟呢都是各各听到，那么这个狐狸啊，那么来到这样讲，那么所以呢他就两兄弟呢心里面很怀疑，其实这些呢完全呢都是这个狐狸呢在这树造成，希望他们两个呢是两败俱伤的。那么这个故事呢就是说明呢，如果你能够把得住，你不听这个来人的说话来到搬弄是非啊，咁你呢就唔会啊有咁样嘅后果啦，就唔会呢俾人哋呢係离间。咁所以当时啊呢两隻老虎呢就係属于啊所谓呢个两兄弟嘅国家，亦都同时佢两兄弟啦。咁呢隻狐狸呢摆弄是非啊，就是属于这个第三个国家其中那个人呢去搬弄他们两兄弟的是非了。所以如果你不相信你就没这样的事，如果你一相信就会中计，亦都说明我们做人啊学佛者千万呢就不要有这个两舌，要离开这个两舌啊，有两舌的罪过呢是很大，又会妨碍呢我们的道心。咁一有咗两舌，我哋嘅道心呢就会退，我哋嘅道心呢就唔会精进啦。所以学佛者固然呢个口之中呢唔好有妄语，亦都呢唔好有呢个两舌之过。 啊，福之龙、哦、 若离两舌，离开这个两舌之外，它积得五种不可坏法。两舌就专门破坏人家的和合，或者破坏人家的好事，或者伤人的和气，那它就两舌的罪过啦。如果一个人两舌，他真的日后做什么事干呢，如是因如是果，他都是不严受人尊重，很多事呢都不能够合他的心水，都是被人挑拨离间，或者被人是非，他没有一件事令他心中是和合满怨的。如果相反，我们离开这个两舌，不要挑拨离间，不要搬弄是非，是坚固人家的信心，是和合人家的好事，那你所得的果报呢亦是好的。他说得到五种的不可坏法，人家怎样都不可以破坏你的，有五种那么多，那么他就不坏法。那何等的为五呢？一是得不坏身，那无能害者，你就得到这个身体呢不坏，没有一个人能够害你的，就是我这个身体呢不会被人家毁坏，固然呢不会真真正正被人家呢是伤害，甚至无论意外的伤亡都不会发生的。总之令你这个身体呢从出世直至到去世那一秒钟为止呢，你一生人呢这个身体呢都是平平安安，不单没有病没有痛，而且没有种种呢的灾伤的意外呢来到毁坏令你的身体损失的，没有一件事情呢可以毁坏你的身体，这些都是从呢你不两舌而得到这个好的果报。相反呢，如果你这个人呢专门呢是两舌破坏人家的好事，破坏人家的和气，那你今生今世呢亦都好多时候啊会令到你的身体呢支离破碎，或者没手，或者没脚，或者呢是坐飞机咁失事而跌死，或者出街坐车咁被车撞死，咁总之令你的身体呢是有所损害有所毁坏。咁如果遇到咁嘅情形嘅人呢，你亦都唔好怨天，亦都唔好怪人，都係怪你自己俗身啦，专门呢有呢个两舌呢嗰种嘅短处，而招咁呢坏呢个身体嗰种嘅不良果报。咁若是呢个人真正係两舌，咁佢就得到呢个不坏身啦，咁就无能害者。咁我哋一个修行人亦都有好多不坏身㗎喎，不坏身呢不单说生前不坏，他死后的身体都不坏的。那这些可以说呢都是他修啊这个离两舌所得来的好处，因为他一生的口都是诵经，所讲都是佛法，所讲呢都是这个真理，所劝人的亦都是佛法亦都是真理啊，他完全呢没有半点呢是挑拨来的破坏人家的和合的好事那种的过住呢，所以他不单生前身体不坏，他就连死后呢他这个身体亦都不坏。那么历代的祖师呢很多呢是保存这个肉身的，那么即是得到这个不坏身呢，就证明他一生人呢收这个离两舌这种的好处，那么不破坏人家庭的好事，专门讲佛法讲佛经劝人家地做好事劝人家地和合，咁得到嚟呢一种嘅好嘅报应啊。佢话得到呢个不坏身，咁无能害故。第二就係得呢个不坏嘅眷属，係无能破故啊。我哋如果唔做呢个两舌嘅罪过，不破坏人家的好事，不破坏人家的家庭，不破坏人家的夫妻的感情，父子的感情，那么我们所得到的果报呢 亦都係得到呢個不壞嘅尊崇，人哋想破壞你都破唔到啊，故無能破故。嗱咁啊，相反，如果今生啊，任何一個人如果結婚結過冇幾耐要離婚嘅，或者咧妻離子散啊，或者一個大好個家庭弄到咧係支離破碎啊，唔係幾好過啊！嗱，你亦都唔使怨天，亦都唔使咧去怪人。呢啲遺傳咧，都係你宿生或者今生啊，專門咧係兩事是非搬弄，令到雙方咧失咗呢個和氣啊，破壞人哋呢個和合嘅家庭。所以你今生咧，亦都得到咧呢個壞嘅眷屬啊，離婚或者父子咧要分開，或者母女咧要分開，使你個家庭咧支離破碎啊，唔得以和合。呢啲都係咧宿生咧兩舌之過。咁如果我哋冇咗呢個兩舌之過啊，我哋就生生世世啊，所得呢個眷屬都係無能破啊。所謂家庭咧係和合，夫妻亦都感情好，所謂父子、兒女、兄弟、叔伯，亦都係一團和氣啊！呢啲就係宿生啦，離開呢個兩舌，咁啊所得到嘅好處。所謂善因善果、惡因惡果，從世間法嚟講咧，呢啲亦都係好實在，亦都係事實嚟。試問每一個人都有親戚朋友啊，每一個都有熟人。亦都見到好多咧，親戚朋友之中呢、這個家庭咧好和氣嘅，真係和氣到不得了，冇半點個拗撬啊！咁你就可以判定咧，佢宿生啊，呢、這個人梗係離開呢個兩舌之過，所以感到今生咧呢、這個家庭係温暖，咁啊上下都和睦啊，無所拗撬，都無所是非。亦都無所分離。嗱，咁如果見到呢個親戚朋友相熟者，佢呢個家庭咧係破碎，或者夫妻都不和，或者咧係父母、兒女、兄弟、叔伯亦都不和嘅，咁啊呢個家庭都係支離破碎啊！你亦都唔使問人啦，你就問下自己，亦都係明白因果嘅人咧，肯定係知得你宿生咧。咁啊，專門破壞人哋個和合，破壞人哋個好處啊，破壞人哋個好事，咁啊所得到壞嘅變數，得到呢個家庭係支離破碎啊，係完全咧呢、這個兩舌之過，所以事實呢亦都係咁樣，我哋要相信呢個因果，千萬咧唔好啊做呢個兩舌。我總個過處要保持呢個道心，離開呢個兩舌啊，咁你就生生世世得到呢個不壞嘅眷屬，佢話無能破者。三係得不壞信，信本亦故。嗱，咩叫做不壞信呢？就係你唔會破壞人哋信仰三寶。咁啊，別人呢亦都唔會破壞你嘅信仰，使你本來呢係信三寶、信佛各種嘅事業呢亦都得以呢係成就。嗱，咁啊，我如果有一類人，佢信佛信得好好地嘅，由最初信佛一路信到死嘅，佢都唔變心嘅，亦都無是無非嘅，佢個道心只有堅固，佢個道心呢對佛只有熱誠，只有維護佛教，他從來呢都不會做出有半點所謂退心的事。他這個信仰信得那麼堅固，信得那麼狠切，都是由於他宿生專門講這個和合的說話，令人家地是信佛，令人家地信仰三寶，咁啊，尊重人家嚟嘅信仰，冇破壞佢嘅信仰，咁所以今生你信佛呢，亦都係一樣，冇人破壞你，令你呢係從始到終啊，都係正信，都係信得穩穩固固。 咁啊精进咧嚟到修行。嗱，咁如果有一种人咧，佢本来初就系信仰三宝噶，呢啲亦都系事实啦。佢啲信德咧好好噶，咁啊突然间咧，佢就跟到嗰啲邪师啊坏友，咁啊佢咧就改信呢个外道，佢就唔信三宝，就唔信佛教啦。咁啊亦都系由于佢宿生咧有呢个两口，有呢个两舌嗰种嘅罪过，所以咁就今生咧。他信佛信得好好地，亦都咧无形之中啊，俾别人咧会将佢破坏，令佢信心咧信得啊就唔肯切。所以家下话若离两舌，就得到呢个不坏信啊，系信本业故，就系顺住佢自己个本业，因为佢本来咧佢系信乜嘢为佢个事业。当然此处就讲信三宝啦，佢个事业，佢个本业。就是信仰三宝，就是信仰佛教，信仰佛法则，咁啊能够令佢啊从始到终冇半点咧个退心啊，呢啲都系属于啊佢宿生冇咗呢个两舌之过，咁啊所以咧今生人对佢尊重，唔会咧对佢破坏，令佢从此咧系信到底。咁就叫做得不坏信，系信本而故。啊，四叫做得不坏法行，所修就坚固故啊。咩叫做修不坏法行呢？就系、是、你平时信法，咁啊佛嘅法门就无量咁多嘅，有念法，有拜法，有诵经，有拜忏，有打坐，咁啊法门无量咁多噶。就是诵经呢都有好多部，各人喜爱唔同。咁法无定法，你总之依佛法嘅修行，就会得到呢个佛法嘅利益。咁你既然修行，无论你修边一种佛法，你若是顺利进行啊，唔会呢有所退失嘅。所谓一心坚固，你初拜法，你始终都系拜佛啦。即使任何人同你讲转学弟样，你都唔会相信，你都能够把持坚固你自己呢个道心。啊，或者你系拜忏嘅，你始终都系拜忏。任何人咧同你讲修第二种法门点样好，你都唔会相信，始终都系拜忏，能够保持坚固你个道心。例如你中意布施，中意结缘。咁你始终咧都系布施，都系结缘，有机会你就布施结缘。任何人咧，如果叫你做第二样，叫你唔好布施，唔好结缘啊！有钱点解唔好自己使啊？点解俾人咁笨啊？即使有人得咁样咧劝你啊，破坏你啊，你都咧唔会被佢所转，你仍然咧喜欢布施，仍然咧喜欢咧系结缘。嗱，咁呢个所修就系坚固。得到呢个不坏法嘅行持，冇人可以破坏得到你噶。嗱，但系世上嘅事实亦都有好多咧。佢本来咧，佢就念佛念得好好地嘅，但系有啲某一种嘅因缘，佢自己嘅道心唔得坚固啊，俾人哋一讲咧，咁佢就即刻就改变咗佢嘅旨意，咁啊佢就从今又唔信法。跟住变成走错路啊！呢啲都系属于佢宿生咧有呢个两舌之过，所以今生当佢正式信到个正法之后，本来就很好，但系亦都从中咧有人将佢咧破坏，令佢改信，令佢改咗呢个正而信呢个邪，呢个佢自己嘅宿因咧两舌之过之所招感。嗱，咁啊，如果呢个人真真正正啊，多生多世或者今生未信佛以前，他都是保持这个口业清净，没有这个两舌挑拨离间之过。那么他现在他真的信法修行啊，佛教中任何一种法门只有令他所修是坚固，没有人可以将他破坏， 我話得到呢個不壞嘅法行，能夠令佢所修呢係堅固之故。格五得不壞善知識，就不狂惑故。第五種呢就是得到呢個不壞嘅善知識。咁乜嘢叫做善知識呢？咁善知識呢就是開導我嘅善法，令我捨離呢個惡心，而令我呢個善法增長啊！咁呢個就叫做善知識啊！嗱，一個學道嘅人，尤其是初發心者，所謂親近呢個善知識咧，係好重要嘅。所以我哋每一個出家人，尤其是早期啊，即係同我哋一代，唔好話再古老嗰啲啦，就只同我哋呢一代幾十年前啊。初出家的呢亦都是到处参学啊，所谓一辈千家饭，独孤身万里游，为乜事啊？无非都是想去亲近那些善知识，希望在这个善知识的言语之中得到一点的领悟啊，得到一点的受用，得到一点的好处。那么往昔去外面参学呢就不是跟今天那麼舒服的、哦、動不動船都嫌坐得慢，火車都嫌它吵、啊、要坐飛機那就那麼舒服又快的。因為早年呢固然這個經濟也都不會有那麼寬裕，也都沒有那麼科技呢發明得那麼好那麼方便，所以多部分呢都是背一個包袱或者背一個背架子，有幾件破破爛爛的衣服，孩子是穿著一對多餘的都沒有的，輕身以奉隨便簡單的行李，就跑遍天下，邊處有法師講經你就去聽經，邊處有地方打禪七你呢就去打禪七，哪一個地方呢是有人家地講開事，我們呢就去聽開事。咁呢一種呢目的就係親近嗰啲善知識，能夠一言半語啊令我哋呢個知識呢係增加，令我哋呢個道心呢係增長，咁我哋所親近嘅呢就名為佢就善知識啦。所以維山祖師講啊，佢話親近知識就如無路中行，佢話雖不濕衣都時時有潤啊。我哋朝頭早喺我啲霧水嗰度行，當然嗰啲霧水咧就水分啊好少嘅，佢冇法子濕到我哋上身。我哋上身嗰啲衣服咧，佢肯定冇法子濕得到嘅。但係呢個腳面咧，如果你打赤腳嘅，唔著鞋唔著襪嘅，咁你個腳面就會濕啊。如果你著咗鞋著到襪，雖然濕唔到你只腳啊，但係你個鞋面咧。總會沾到那些濕濕地的潤氣，這個就肯定的，因為它經過一晚沒有太陽，那些草皮上面呢就會有一陣薄薄地的霧水，那你在那草上走那些霧水就沾染到你的腳啊，或者你的鞋面啊，會濕濕潤潤地，這個是肯定的，是很自然，你想它不濕不潤呢是沒有辦法的。咁就譬如啊，我哋一个参学嘅人，能够真正啊为了生死发菩提心啊，为了生死而去亲近嗰啲善知识咧，咁啊肯定一言半语啊可以令你心开意解，即使学唔到十足，但系都会学得三几成啊。咁啊学唔到十足，只系学得三几成啊。就好似乜呢，好似嗰啲霧水濕晒你全身就冇可能啦，但佢都可以呢潤下你嗰個腳，潤下你個鞋面呢，等於話腳同鞋面呢亦都沾染到嗰啲霧水呀。就譬如我哋親近善知識，即使學唔到十足呀，一位善知識面前學唔到十足呀，我哋學多少咁、又喺第二位善知識面前咁又學多少，咁你親近善知識多，你所學嘅啦 所識的呢亦都多啊，咁啊對你日後咁啊所謂辦起事來，你就唔會呢一無所知，你就唔會呢唔識得應付，你就一定呢係應付得呢係如如法法。咁所以我哋出家者乃至任何一個修道者，咁都要呢去諸方嚟到親近嗰啲善知識。咁當然今時今日呢就好少人去參學㗎啦，一出家受咗戒就係呢個廟裏面嘅當家。咁如果師傅係識得啲嘅仲可以教下啦，如果師傅又唔識得嘅呢，咁俾一頭家佢當咗之後啊，咁終日呢係奔奔波波，亦都只係勞勞碌碌，咁過一世啊究竟為咩事個學道佢就一無所知啦。所以我哋一定發心之後就要去親近嗰啲善知識啦。所以我哋叢林呢有一句說話叫做冬參就夏學啦，夏天就係今時今日啦，因為好熱，外面呢天氣熱，雖然從前屋幾日都冇冷氣，但係冇冷氣之中呢你就點樣熱都好啊，佢啲陰涼啦，而且唔想去外面跑嚟跑去啊，咁咪冇咗好多出汗嘅辛苦啦，你坐喺屋企點樣熱都好啦，咁學嘢就比較呢係舒適啲。所以每一間叢林裏面呢到到呢個夏天啊就梗係學嘢啦，或者學經教，或者都學唱念，或者都學規矩，咁總之係學嘢啦。一年係咁學，兩年係咁樣學，咁年年都係咁學嘛。你嗰啲規矩又懂，你嗰啲唱念又懂，你嗰啲經教又懂啦，咁日後你咪個大法師、大主持、大當家個材料囉。嗱，咁我到冬天，佢就參禪，因為冬天呢在北方啊都係落雪嘅，咁落雪就好凍啊嘛。咁屋企雖然冇暖氣設備啊，但係可以啦嚇，閂埋嗰啲窗門，甚至乎個窗門啊嗰、那個夾口嘅地方咧，都揾塊沙紙封住佢，所謂密不透風啊。咁佢就喺禪堂裏邊咧，咁就打坐。咁就好好地修養一番，即係熱天嘅時候去外面呢辛苦啦，所以就喺屋企呢就學嘢，學唱念，學規矩，學經教。但係你知識規矩點樣懂，經教點樣明，唱念點樣好啊，都係屬於一種呢係度眾生嘅方便。但係自己呢所謂呢個本來面目啊未曾得見啊，所以到到冬天，咁啊由於外邊咧係太凍啦，啱啱同熱天來個相反，咁啊外邊太凍，不便咗去外邊咧參學。咁啊屋企雖然冇呢個暖爐，但係起碼咧閂埋啲窗，都唔怕有風吹啊。咁所以就冬天咧就要參，參就係參夠啊自己呢個本來面目。我哋在夏天學到個規矩，學到個唱作，學到個經教啊，到到冬天呢就好好地去參究一下啊。所謂念佛者係是誰，學經教嘅又是誰啊，學規矩嘅係邊一個呢，所謂學種種嘅唱作法僧啊係邊一個去學啊，咁自己好好地參究一下啦。希望在呢個冬天所謂這個禪坐期間呢是得以領悟。所以古來的禪知識呢教導的後學都是冬參就下學了，希望他一方面有學識，一方面也都能夠明心見性，將來也都做別人的禪知識啦。所以我們要參學要處處都虛心，不可以有半點的表露啊，自己好似高人咧係一級，要處處都虛心。所謂虛心者，先就可以親近啲善知識，先就可以接受。咁啊，如果你唔虛心啦，善知識都冇開口之處啊，佢就寧願就唔開口，等於話你就學唔到啦。所以我哋一方面要揾善知識去親近， 另一方面亦都自己都要虚心啊，虚心到乜呢？好似一棵竹，嗱呢个竹呢永远都系通心嘅，咁啊个心通啦，先至可以能够容啊，所谓谦虚先至可以容受啊嘛。如果你都唔谦虚啦，你都好似自己强过人咁啦，你仲点可以接受人家嚟呢个好嘅意见呢？好似一棵竹，佢因为通心啦，先至可以容纳啊，装嘢或者装水。如果呢个竹啊，佢实心噶啦，佢就唔可以容纳啊。所以我哋一个当参学嘅人，一方面固然希望亲近到嗰啲好嘅善知识，咁啊亦都要自己呢肯接受，自己呢肯虚心。嗱，又虚心能接受，又有善知识能教导我哋啊，咁样你就肯定你个学识、你个规矩、你个唱作、你个道心呢一定啊系精进。嗱，咁啊，现在话不坏善知识，不旁惑故咧，就系、是、如果我哋嘅人专一咧系两事，破坏别人哋个和合啊，你就生生世世得到呢个坏嘅善知识，咁啊绝对咧走于呢个邪知邪见啊，啊令你咧系癫狂惑乱。嗱，咁啊相反，如果我哋生生世世离开这个两舌之过，没了这个两舌那种的过眼，我们生生世世就得到这个不坏的善知识，没有人呢可以狂惑到你。那么以上呢这个五种的不坏法都有这个关联的。第一，得到这个不坏身体，有这个不坏身体啊，咁啊，先至有呢个不坏嘅眷属啊嘛！啊，因为人就唔系只系一个嘅人，人咧就好多嘅，有你自己嘅眷属。咁啊，出家者就讲法眷属啦，在家就讲自己呢个血统嘅亲眷属啦。嗱，咁啊，无论出家嘅师徒、师叔伯、师兄弟嘅法眷属，就抑或系世俗嘅血统嘅所谓兄弟、叔伯、姊妹、父母的亲眷属。咁如果我哋啊得到呢个不坏之身，咁就会得到呢个不坏嘅眷属。嗱，咁啊得到不坏身、不坏嘅眷属，任何一个人自己个眷属里边嘅成员，任何一个，咁你就得到呢个不坏信啊，可以令你呢对于最初你在佛法之中收集哪一宗哪一法，你都得到顺住你的本愿去修，没有人破坏你。那么因为有这个不坏的信心，才可以令你得到这个不坏的法去修行，能够顺住你自己所喜欢修的哪一种的法或者念法、诵经、拜忏、打坐，都如你心中所愿所修坚固。嗱，你点解会得到呢个不坏信心，以及呢个不坏嘅法行呢？就因为你得到呢个不坏嘅善知识啊，由呢个不坏嘅善知识，所以呢令你啊信心坚固，令你如法修行，得到呢个不坏嘅法行。令你所修坚固，呢啲完全呢都系缩生离开呢个两舌啊，唔会呢破坏人哋个和合，所得到呢个好处。嗱，咁如果相反呢，咁啊自己若是咁啊专门呢系讲呢个两舌，专门呢系破坏人家地个和合，咁啊就变成咧，你生生世世得唔到呢个不坏身，当然亦得唔到呢个不坏嘅眷属，冇咗呢个不坏嘅身啊，你又点可以得到呢个不坏信呢？你冇咗呢个不坏信，又点可以得到呢个不坏嘅法行，以及得到呢个不坏嘅善知识呢？ 等于话全部都系坏啦。呢啲都系属于咧生生世世啊多做呢个两舌嘅罪过，然后先至感到咧样样都系坏。我哋如果宿生多生多劫，乃至到今生都系咧和合冇咗呢个两舌啦，咁啊就身眷属信修行善知识呢，一切都是不坏啊，成全你的道生。所以我就对于离两善这个恶这种善行呢，一定是要修，这个两善的恶行一定是要断啊。我说是为五啊，就名为五种这个不可坏法。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咁我哋每一个佛教徒信佛者发心呢，就唔係单係为自己所得到嘅利益喎。我哋最紧要呢就要发菩提心，最紧要呢就要度众生啊，最紧要呢就係利他，自利之外呢仲要利他。我话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係回向呢就係回自己所修这个善法，回自己所修这个离两摄之法啊，咁啊回向于这个佛果菩提，咁啊后成佛事就得正眷属，诸魔外道就不能阻碍啦。嗱，咁我哋依佛所说嘅教导去修行，离开呢个两摄，系个学法门。咁就叫法门无量誓愿学啦。佛教我哋唔好两舌㗎嘛，咁呢个係佛嘅教导喎，唔好两舌，咁我哋听佛嘅教导去行，听佛嘅教导去做啊，咁我哋属于法门无量誓愿学啦。嗱，我哋学法门係为咩事呢？点解呀唔好两舌呢？因为两舌係个过啊，係个烦恼啊。我哋如果离两舌，我哋就离开呢个两舌嘅过患，种种嘅烦恼，咁就叫做烦恼无尽，誓愿断啦。唔单话我自己系离两舌啊，我哋对于呢个同行嘅有缘者，我哋都系互相鼓励，自己唔好两舌，亦都鼓励别人咧唔好两舌，唔好有呢啲咁嘅过处，咁啊属于度众生。自己实行离两舌，亦都教众生要离开这个两舌之过，那你即是度众生了。那么学法门断烦恼度众生，这些就是属于因中所行，亦即是成佛的工具。那么成佛的工具已经圆满，因中修学圆满了，那么佛道你想不成都不得，那么就应于佛道无上誓愿成。所以若果我哋遵照佛嘅教导，离开两舌之过，咁就具足度众生、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啊，咁啊四种嘅广大嘅宏愿。嗱，咁啊四宏誓愿齐修，自利利他圆满。咁啊，你想唔成佛都唔得啦。佢话后成佛事，得正眷属啊，得到呢个真正嘅法眷属。所以佛呢坐下呢就有好多眷属啦，上随中都有1250个弟子，呢1250弟子呢绝对就唔会啊会顶撞佛㗎啦，肯定冇一个人呢对佛呢顶撞，肯定呢唔会有一个弟子对佛呢唔尊敬。呢啲就因为佛呢多生多劫行菩萨道嘅时候，自己呢离两舌，亦都教人离两舌啊，自己离两舌，所以得成佛道；教人离两舌，所以得到呢个真正嘅法眷属。我话得正眷属，咁我哋如果想啊得到呢个正眷属呢，亦都系一样啊。咁啊要呢唔好有呢个两舌之过，咁啊得正眷属。或者想得到这个世界上这个和气的家庭的眷属，那么也都不要有这个两舌。 總之一有阻兩線，破壞人家的家庭的和合，破壞人家的感情的和合，自己時候所招的呢都不是這個真正的眷屬，都是支離破碎的眷屬。所以我們如果執行離兩線那種的好處啊，後成佛時得到這個真正的眷屬。所以佛呢就是有很多弟子常常隨從他作佛轉法輪，乃至諸大菩薩亦都是佛的法眷屬，咁啊幫助佛呢在十方法界在在處處轉法輪度眾生，呢種就得個正嘅眷屬。個諸魔外道啊就不能係阻礙啦，所有嗰啲邪魔外道都唔能夠破壞法，都唔能夠轉變佛呢嗰種嘅和合嘅眷屬，唔能夠呢破壞佛呢呢個和合嘅僧團。咁就明白嘅諸魔外道呢係不能阻礙。個伏刺龍王若離惡口，即得成就八種正義。何等就為八：一言不乖惰，二言皆利益，三言必契理，四言辭美妙，五言可成令，六言則信用，七言無可欺，八言盡愛貌，是為八。若能回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後三藐三菩提者，後成佛時是具足如來梵音聲相。咁啊，此一段經文呢就屬於啊十善業道功德之中呢嘅第六種，離開啊呢、這個惡口所得到嘅功德。我話伏刺龍王伏於上來啊，所謂離妄語、離兩舌嗰種嘅過處之後呢，龍王你要知道啊，佢若離惡口，咁啊離開呢個惡口，就得到成就咧八種嘅清淨業。嗱，若離惡口，嗱咩叫做惡口咧？就係、是、發言來得粗犷，出言發語啊，都係鬧人嘅。佢無有咧係節制，出口咧係任意傷人。嚟到發泄自己心中嗰種嘅憤怒，所謂口不擲言，與個含血噴人啊，呢種咧都名為叫做惡口，唔係叫做善口啊。嗱，咁啊呢種人咧，世界上都好多嘅喎。其實咧，好多事情咧與佢無關嘅，好多事情咧根本就同佢唔可以扯埋一齊嘅，但係佢偏偏咧。他又看不過眼了，又去鬧啊，又去吵啊，又去吵啊，這種呢就名為叫做惡口啊。所出的呢都是粗言餵語，好像我們出家人出街，其實我們出家人呢，從我們個人自體來說，我們是個修行人。如果從社會這個立場來說呢，所謂社會者就是各行各業都有，那就變成一個社會嘛。有人種田，亦有人買米，有人織布，先至有人去做衫，那就各行各業聚集在一起，那就成為一個社會嘛。那我們出家人是宣傳這個宗教，即是說宣傳這個佛教的道理，你可以當佢一種職業嚟睇法，亦都可以得嘅。咁啊，佢出街著佢自己應該呢一件衫，佢係剃光個頭，實在於人無損啦。嗱，咁啊，香港仲有咁樣咁唔好嘅風氣啊！每每出街咧，咁啊遇到嗰啲所謂比較粗魯啲嘅人咧，佢一見到你啫，就揾個手啊，即係好似斬你咁啊，斬啊斬啊，散散啊！其實呢，這種呢好沒有禮貌的。我們如果脾氣不好的呢， 就可以闹翻转头，你杀乜啊？杀你自己啊！我哋可以咁样对付佢啊！实际上我哋咧总系忍辱，总系可怜咧佢个愚痴啊！嗱，咁有啲又话：，唉，今日真系衰啦，唔好赌钱啦，赌亲实输啦今晚。啊，今晚唔好跑马啦，跑亲实输啊！嗱，咁我问翻一句啦，香港有几多出家人啦？如果以整个500几600万人口嚟比例啊，人口好少占人口啊，等于话咧你难逢一日啊见到有一个出家人，你每日出家，即使你日日上班落班咧，你都未必时时碰到出家人啊。咁啊，你有边度碰到出家人？你尊敬都来唔及啊，你又何必啊讲一句咁难听嘅说话？今日实输啦，唔好赌钱啦。嗱，咁我问翻一句，咁你嗰日咧唔见出家人，咁你即管赌都唔肯实发财咯。咁你使乜做工？使乜挨金？使乜佢担泥啊？使乜喺烈日之下咁啊晒嚟到挖坑佢？唔使做得咁辛苦啦。你嗰日如果唔见出家人嘅赌钱赌嘛，早都发财啦，仲使乜去挨工？使乜食饭盒啊？早你已经坐响啊大酒店大餐厅里边享福啦。所以呢种啊，你话佢系咪迷信咧？你话佢系咪恶口咧？根本人哋冇伤佢，在各行各业嘅自由发展之下，咁你有乜嘢闹出家人咧？嗱，呢种咁嘅情况咧，在呢个星马咧就好啲啦。根本啊，出街咧，我常常去星马去过几十次啊。出街亦都唔系时常坐车噶，咁你就到到个目的地，你都要行路噶嘛，都要落车行路啊。咁啊，行路总系碰到人咧。就算佢唔系呢个宗教，唔信佛嘅，咁啊无所谓啊。你有你行，我有我行咧。我真系去过星马咧，起码唔好40次，都有30次啦。星马两个地方所去过，我从来未曾听过有一句见到我哋和尚啊，杀啦！杀啦！斩啊！斩啊！大吉利是啦，今晚唔好赌钱啦。我真系未曾听过啊。咁啊，可见人哋嗰啲文化嘅水准咧，就比较高啲。咁啊，亦都咧冇咁迷信啦。即如我刚才讲，我哋自睇我个人嚟讲，某一个出家人，佢就出家系修行啦。嗱，从职业嚟讲啊，佢亦都系各行各业中之一份啦。佢系出家人啦，佢与大家无损啊嘛。所以我哋咧，就信佛嘅人固然就唔会有咁嘅情况啦，即使唔信佛嘅，你只系咧随缘听下经嘅啫，你未必咧系佛教嘅信徒，但系咧你有自由，你信唔信系有自由，但系咧唔需要咧见到和尚迎面嚟嘅时候啊，又斩啊杀啊，又话大家嚟似吐个口水啊，今晚赌钱唔会赢啊，实际呢种咧需要嘅，系属于你自己嘅执着。属于你咧自己一种嘅迷信啊，亦都表示咧你系一个粗鲁嘅人，所以我哋咧真系要离开呢个恶口啊！嗱，恶口多部分带有呢个嗔恨，嗱咁啊，如果呢个离恶口呢个人咧，佢就冇咗呢个咁嘅嗔恨，等于话个心咧就系柔和啦，嗱个心柔和，呢个相就一定好啊！咁如果呢个人呢常常都系恶口出言呢系粗棒，或者呢动不动呢就发脾气恶口咁嚟到佢闹人呢，呢、这个人一定呢就冇修养冇忍辱，因为冇忍辱之故，所以佢呢个相貌呢亦都唔好啊。咁我哋如果想呢个相貌端正唔使打扮嘅，人人见到你都心个欢喜心嘅呢，从呢个因果上嚟讲，真系咧唔好有呢个恶口啊！我哋要婉言，要善语，要令对方咧系听到咧生个欢喜心，嚟结呢个欢喜言，千万咧唔好有呢个恶口。我话若离恶口，嗱咁啊下边咧离恶口得到8种嘅清净业。咁啊，由于时间到，向下文长付于下星期六。